也正是师傅的言传身教，让李金斗在相声技法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不仅如此，成为李金斗师爷的王长友先生也会时常把李金斗叫到家中，亲自给李金斗上上课，开开小灶，而且还曾为了让李金斗在艺术上提高得更快，亲自聘请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为李金斗捧哏呢。师傅和师爷对他的辛勤教诲，让李金斗直到今天都铭记在心。他深知自己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是跟师傅和师爷分不开的，那么他又是如何回报报答自己的师傅和师爷的呢？在今后的旅程当中呢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京城相声名家李金斗的故事。在今天节目最后，为您送上一首凤飞飞演唱的歌曲，叫做《往事如昨》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非常感谢各位的搭乘，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。 往事难忘，温习如昨，依然荡漾心头。春去春回，年年如梦，但愿你勿忘我。别时匆匆，不到珍重，离歌声声轻浓。年华易逝，有情如昨，依然凡如梦，但愿你无